起那点低沉的人为去年唱的就是精神的愧不被他冰冻 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歌来自浩贤的昆明湖，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李治廷的回家路上。 报告电脑 email 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对着好久一次的行囊，机票啊，习惯了忙碌的心跳，在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一朵里阿刚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我的家啊，变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再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边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初生老街坊，你走不满一桌麻将，笑了说话，竟有了北京腔。呜呜呜，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 我终于翻模样，我终于模仿。 成另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金海心和拥有非常高辨识度的嗓音和真假音自换的一个转换的唱歌技巧，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对岸》是另外一种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到这种时髦又耐人寻味的一种感觉的歌曲吧。 彩票欢乐无限，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艺。祝业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祝业市3159000。 蓝天白云，畅快呼吸。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全面启动，暑期团队3月10号幸福启程。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分享特区发展红利，融入深圳半小时经济圈，深惠同城，给惠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碧桂园、恒大、万达等地产集团强势入驻，55平至142平海景公寓，60平至200平精装住宅，满足您投资置业、候鸟度假、宜居常住的南迁梦想。总有一款房源为您量身打造。首期旅游看房团3月10号幸福出发，3天2晚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仅有20个名额。赶快报名吧！抢订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或搜索公众号关注宜居惠州报名。惠州您若来，一定爱。3月10号，我们幸福出发。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Saturday 的晚上，枪声风雨疯狂，肩膀面积大，正在不渴望收摊。来到18号方向，小机器摇晃线，有2杯光躺在那千万欲望。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关了音乐，帮不帮你刚才喊放？今夜过瘾，不知这样情意何解？不知前场爱的气氛还是酝酿，情绪早已上场。Saturday 的晚上，枪响风雨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收藏。来到18号方，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饮2杯光汤，再来填满欲望。管他上当不荒唐，感受人心的每一场。想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那份帅帅，那份壮。想干烈酒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只要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只要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只要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Saturday 的晚上，想不想风雨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升腾。来到18号方。轻轻摇晃，先饮2杯泡汤，再来填满欲望。管他上当不上当，天上的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 drives and nothing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只要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 他上当不慌张，天上的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勇敢的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Come on come on， 只要音乐从我手 ，Come on come on。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歌是庄心妍、白雅彤还有苏维一起演唱的《最美的纪念》，这个是智利音乐旗下的艺人合唱的歌曲，在2014年9月3号全网首发。 岁月写的诗篇，记载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同个地点相守在身边，琴键写满信手相连，带着这份温馨绵绵，又能同当有福同享这片家园，充满了这份情缘，让时间装满相聚的情节，回忆永远藏在心间，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多庆幸有你在身边，陪我孤单让我度过风险，拥有着最美的纪念。诗篇记载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同个地点相守在身边，心间写满信手相连，带着这份温馨绵绵，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片家园，充满了这份喜悦，让时间装满相聚的情节，回忆永远存在心间，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都清晰有你在身边，让我度过风险，拥有着最美的纪念。多么深深的一切 凝固在我们心间， 记得这个最美的晴天， 时间装满相聚的晴天，回忆永远存在心间，有苦有泪有喜有酸甜，有笑容在沉淀，每一秒许多故事在上演， 萧敬哲的歌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悲悯，虽然没有狂热的煽情激动的浪潮，但是那种婉浊伤情的美却直射人心，让听者在一种心痛逼人的过程当中感受着情缘的失落，希冀着爱情的圆满。所以呢，当他华丽归来，当他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歌迷们情不自禁眼睛里一身含泪水。接下来听到信仰。 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夫妻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幸福着。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中国台湾歌手郭靖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在2012年12月7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以幸福为主轴，探讨了表现出各种幸福的可能，品尝各种幸福的况味。 谢谢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久，现在你可以放心松开双手，不用担心我。答应你不忘记故事和温柔，过去那些冒险随着心跳动努力的执着，得意需要被放弃的约定，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让我们都能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绽放着，幸福的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游到彩虹温热心的天空。执着不得已需要被放弃的约定，在明天因为怀念变得美丽，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让我们都能幸福着，在各自的旅程快乐，回忆做梦要让笑容一直绽放着，有一天都会幸福的，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游到彩虹温热心的天空，多年后你遇见了我，记得分享你的生活，最后爱过最后只剩下 的主题曲难以抗拒过后呢，也让内地观众记住了周华健的《红颜知己》李杜。在这首对唱当中，周华健温馨淡定的声音如阳光般，为爱和不爱见游走的人带来丝丝坚定，而李杜婉言纤怨的声音却像阴柔月光，让人沉郁而不安，左右翻覆。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弃，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忧，走走留留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匆匆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到几曲， 中间夹杂有太多生死相许，

我所认识的杨培安，华语流行音乐的第一男高音，曾经一曲我相信红遍了两岸三地，说好各走50步， R&B style 的一个编曲形式，结合着杨培安的温暖柔情的嗓音，从相爱当中的一种中间点更往前走50步，一步步离开当初相爱的一个状态。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都习惯了自我保护，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越爱越不知足，总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50步，说好心里头了也不准哭，把眼蒙住才能把你给模糊。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后路蒙下了幸福，不如颓废一人的是有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说好心里痛了也不准哭，怕眼泪凝住才能把你给模糊。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后路抛下了幸福，不如颓废一人的心的痛苦，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Oh no，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演出？ 身边一份温暖，风雨人生给自己一个微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时间的面前都是小事。 Could you be mine? incredible. You're alive. You're alive. 请谁来左右？女

我啰嗦。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尖叫花布满江红叶，香水喷了你的方位，香味像是塞纳河边，星夜流星越明越远，梦中念我跳过山明月，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狂心开眼，大雪坠像一只鞋，心电的刺是我的世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坏坏的间谍，全程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完美的无罪，喜欢那捏嘴给爱也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尖叫划破满江红叶，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像是塞纳河边，深夜流星越明越远，梦中念我跳过山明月，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狂心开眼，大雪坠像一只鞋，心电的刺是我的世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坏坏的间谍，凭空全程交给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完美之无罪，喜欢那捏嘴给爱也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让世界灿烂的自卑，甜蜜的爱神也不见，爱情让世界站在电视面，这眼也永远没有见，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一首来自蔡依林的特务之歌过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蔡淳佳的自画像。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平夜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的白马，哦，看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留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就算

都在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术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 找到出口， 我要找到出口。谁负责和柔弱的节奏，快出来自首，一起到遥远的我抬头去甩一甩头，我今天决定我要放走，我要海多斗，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和世界牵手、yeah、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牵手牵手，我的热情绝对无休，牵手牵手，凡人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牵手牵手，我的热情绝对无休，牵手牵手，凡人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今夜挂起台风， 庆他具有超高的创作天赋，他也不算是超级大帅哥，但是呢，他身上所有的一种校园的气质对于少男少女有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和杀伤力。阿庆呢还是不太像艺人，而更像是身边随便捞起乐器又唱又跳的一个学长。 海的思念绵延不止，昼夜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沉默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 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走过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带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在最开始的那一秒，有些事早已经注定了到了。虽然命运爱开玩笑，真心会和真心遇到。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哦哦，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我们怎么了》是由吕怡清、申城以及 Tank 联手创作了一首相当伤感的歌曲。许多感情出了状况的情侣们都会说我们怎么了，这首歌好像正是唱出了那些情侣的心声。 SHE 表示这首歌虽然轻轻的，却带着浓浓的伤感，在录音室呢，他们的演唱更像是在演出偶像剧一样的把整个歌给演出来了。 忘了以前再看一眼你模糊侧脸，这会不会是最后几面？我凝视你，而你凝视窗外的阴天，一句抱歉都讲在嘴边。我搞不想不透我们的爱怎么了，雨下过以后是否能让什么复活。天，为何会忆？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AD， 这是由三位平均21岁的男生团体组成的。三个人是因为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了歌唱比赛而结缘，因为理想相同，私下谈得很来，所以呢就有了一个组团的念头。1998年的春天开始了他们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歌《我想醉》。 下着雨的街，飘下细碎，想起有些梦无法实现，对你的想念沾满心田，我想醉。你是否依然只喝了自杯，说味道很像爱的感觉，是你请打翻爱已麻醉，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想听你爱听的古典乐，悲催的旋律让你好美，是你请打翻爱的梦想，我想醉， 我想醉。 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 一首特别特别熟悉的歌曲，来自郑智化的《水手》，1992年发行的专辑《私房歌》当中的一首歌。歌曲旋律上面使用了日本歌手的一个 Goodbye 青春这样的一个感觉。

谁想谁，我换谁又想谁，别忘了下次再会。 说到雪中莲这首作品，可能你会先联想到王菲的版本啊，确实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以为王菲是原唱，但是后来才发现王菲是翻唱邓丽君的。但是你又知不知道最先唱这首歌的其实也不是邓丽君，而是一个叫做张丽敏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听到王菲的雪中莲。 雪花飘飘起了多少 带着崇拜的味道，我痛苦却 骄傲。受谁的刺刀？也许受伤的都活该死掉，才能换得到传说的美好。爱是一种护照，骗得不好，不够美丽的我不要。就算没有人会知道，不重要，感情瞬间会蒸发掉，在怀抱不幸牺牲会是徒劳。